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有声消息。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呢，将于8月30号到9月1号迎来第3届聚焦中国活动。著名电影人谢飞、高群书、陈冲、赵立新、吕中等参加了今天下午在北京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启动仪式。那么今年的聚焦中国活动还新增了中国影片推荐委员会，四位推荐委员呢，分别是著名导演谢飞、高群书、著名演员陈冲以及著名编剧周志勇。演员陈冲、赵立新呢，分别担任聚焦中国形象推广大使。导演谢飞在接受本栏目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是介绍了聚焦中国平台设置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威尼斯电影节设一个聚焦中国的平台，实际就是希望通过威尼斯这样一个平台，向意大利甚至欧洲甚至更大的世界看到中国电影的一些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过去的中国电影在国外演得非常少，所以我个人觉得值得向外国人推荐的有质量的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就是我们的推荐任务，这就是标准。方法和规则还在形成过程中。 我们再来关注，如果你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英会来帮你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切诃夫的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葛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和希望并存的时代。该剧在8月3号将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 导演严永琪呢，将于本周日7月22号下午在鼓楼西剧场举办表演创作工坊活动。那么届时呢，演艺群英会的主持人将带领10位幸运听众啊，到现场参加，现发出征集令。那么今儿起到7月20号招募10名戏剧观众，性别咱不限，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专业的表演指导了。 哎，那参与方式呢？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我有一个演员梦"，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要留下姓名、电话和性别哈，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改编自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原创童书作品《故宫里的大怪兽》，由北京市演出公司历经2年精心打磨，常怡担任编剧，叶迅谦、李猛等业内知名主创倾力加盟。跌宕离奇的故事、优美动听的音乐、精彩纷呈的舞台、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使得这部剧被称为2018年暑假最不容错过的音乐剧。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和我们一起到故宫里逛一逛。 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延续本周的一个话题风格，对不对哈、 嗯？ 一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儿童剧，今天呢是儿童剧当中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它的名字叫《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 哎，我们先来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哈。 好嘞， 我们来请出这部剧的编剧常怡，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总监制林礼斌，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再请出总制作人江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是我们这个看到的最怎么说呢，最稳重的一个儿童剧制作班底。 对，之前呢可能有导演呐，尤其是有我们的演员，儿童剧演员一来，哎呦呵，我们这直播间就是热热闹闹，炸炸轰轰的哈、 对， 不分男女老幼了就哈。 对，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部其实跟其他的音乐剧呢也有区别，我觉得跟儿童剧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根据一个原作改编的音乐剧哈。那这个原作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把它改编成这个音乐剧呢？ 对，其实这个原作就是咱们常毅老师写的，而且还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当初您是怎么构思、怎么设计、怎么要想写故宫里的这么一个儿童剧的作品呢？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北京人嘛，然后我小时候爷爷家其实就住在故宫的旁边。 哎呦，真是皇城根下嘞。 对，因为是住在北池子大街、然后北池大街旁边北池子二条嘛。 啊，我离您不远，我是十条。 真的、 哎呀 邻居啊。 我也是地地道道北京人。 哎呀，那真是太有缘分了。 那也没二条近，我告诉你。 对，二条因为它离东华门更近点。 对、 对。所以那个小时候其实有很多机会啊、就是因为就住在旁边嘛，周末回爷爷家或暑假的时候有时候就住在爷爷家。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当时北池子五条其实是故宫里那些员工的宿舍。 我不知道。 对，那会儿的时候故宫里面其实不光是北池子五条，故宫里面都有自己的宿舍楼，但现在没有了。但我小时候还经常能看见就是故宫里那些就是员工的孩子们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进故宫，我觉得那时候、对，我特羡慕，因为我是只能走着进，我觉得骑自行车肯定快多了啊，人家就其实是回家。所以那时候北池子五条是那个故宫的宿舍，然后里面有住了很多那种在故宫里就是可能工作了一辈子啊退休了的，然后这些老艺人老手艺人们，然后就住在这个宿舍里，然后你也是胡同长大，你肯定知道、那会儿老人们也没事干， 对、 对吧，也没有广场舞呢，然后也舍不得出去旅游呢。然后我小时候因为可能我比你大啊，我小时候其实电视那会儿在胡同里都不常见，不是每都不是每家都有， 谁家要买了一个九寸电视排长队去看， 对，一院的孩子都去了、几条胡同的孩子都会去。然后所以那会儿的很多那个就是胡同里的老人们就坐在胡同口，然后可能一整天都坐在那儿，然后连吃饭都在外头，因为其实北京的那个四合院的平房的采光不是特别好，老人们比较喜欢晒太阳嘛，就会坐在那儿，然后也没什么事儿干，就大家聊天啊，街坊聊天下棋啊，还有就是摘菜。 我姥姥就爱在那儿外门口摘菜。 没错，他们就是一天到其实那从早做到晚都不带回家的，什么事儿都在胡同口就做完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会儿很多那种就是故宫里退休那些老人们可能也比较孤独啊，刚退休没多久，哎呀，特别喜欢给附近几条胡同的孩子讲这个故宫里的一些鬼怪故事。 那太精彩了。 对，所以其实小时候那会儿听了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因为我们那会儿电视也不是特别常见，你也没有很多机会去看电视节目，所以就是听故事，晚上去听这些老人们讲故事，其实成为我小时候和我们附近那几条胡同的孩子们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消遣吧。 娱乐方式。 对，娱乐方式。然后所以其实他们讲的很多就是关于故宫里这些怪兽们的故事。然后对我来说又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你可能前一天晚上你刚听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给你讲完一个怪兽的故事，等你第二天白天，我爷爷经常会借他们的员工通行证、就带我进故宫去转的时候、然后你就能亲眼看到那只怪兽，你甚至可以那会儿还没有完全用铁丝来保护好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摸到它、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事情。 对呀、 但是 后来就但是长大以后嘛，然后再有朋友从外地来北京，那大多数第一次来北京一定要去故宫转一转的啊。那我们北京人嘛，要尽点地主之谊，有的时候就会陪朋友去。后来发现其实大家现在再去故宫跟我小时候不一样。我小时候进去我觉得那些故宫的大房子阴森森的，因为那会儿的故宫采光还不好，就不是每个宫殿都有灯，你知道吧？ 对， 特别黑。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只开放了也就不到30%的院落， 也就20%，连30%都不 到，是吧？ 都不到，因为那会儿里面有好多单位。 对， 我记忆特别深，因为那时候爷爷拿的是员工通行证，就可以进到很多别人进不到的地方，就会发现故宫里的单位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单位大院儿。然后所以就觉得一些房子很阴森，你知道吧？但是我进故宫主要是去逗野猫啊，然后看怪兽啊。但是现在后来长大发现，其实大家进去已经都是看房子的，一般从那个就三大殿一逛完，从御花园就出去了。 对， 然后这我就觉得特别逗，还有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去，然后我就觉得对于小孩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怪兽。但是为什么现在好像没有人在认识那些怪兽，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没有人进故宫去注意到那些怪兽们。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事情，因为那是陪伴我童年生活很精彩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觉得趁着自己还没有太年龄太大，记忆力没有太退化的时候，想把小时候的很多怪兽的故事写出来。因为其实在小时候种下这个爷爷奶这帮就是老爷爷老奶奶们种下这些种子以后，其实我一直长大的过程中一直在从希望能从古籍中去寻找其实这些怪兽的影子。最初的目的特单纯，就是想知道这些爷爷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哪些是真的古籍中记载的，哪些是他们编的。 对，我要印证一下。 对，就是这种想法。所以其实找了看太多了，就各种古籍就想去看看这些怪兽。后来发现就是这些穿着跨栏背心上都有大，就是记忆特深刻， 大窟窿小窟窿那种， 大窟窿小窟窿，这些爷爷们都是高知分子，很多都是出自中国很多很多的古籍的古典的古籍，他们有的古籍可能已经就是有的故事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所以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想象力我认为最丰富的一部分吧。就是总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想象力的东西少，但其实看到这些怪兽们，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古人从来不缺乏想象力。所以后来就在自己怀孕的时候嘛，也想给自己的孩子讲这些故事，所以就把这套书写下来了。 特别棒，而且还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大奖。厉害了， 他获得奖太多了， 太多了。 对，他获了几十个奖了，已经到今年，对，已经大几十个，大部分图书奖基本上都拿到了。 而且你看，它是有传承的，因为这个中国古代那些怪兽是成体系的，其实 对， 就是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词啊，那些中国汉字，甚至我们都在怀疑自己的文字水平。就很多的怪兽，它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它从哪儿来，去哪儿，它吃什么仙草之类的吧，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我觉得这点有意思了，不是说故宫里跑出一只 Hello Kitty 啊，而是说它是真的有， 那是会把我吓到的， 真的是有这些传承的典故在里面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不是凭空被想象出来，他们想象出来其实中国人赋予了他们很深远的意义。有的甚至我认为有的怪兽都不是纯粹被想象出来的，可能他们真的是曾经在土地上存活过的就是动物，然后但是在可灭绝以后可能被人类给神化掉，所以变成了对，还有对，包括图腾说也是最初的就是原始部落的时候，各个部落的这个图腾是一个动物的结合体，所以也有这种来源。就是其实中国的怪兽太多了，就是你们可能因为大家不记得他们，所以不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有这么多的怪兽，就是太多了，他们的来源都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体系也不一样，有上古怪兽体系，有后来的民间怪兽体系，有一个就是极兽，也就是瑞兽体系，也有恶兽的体系，反正就是这个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对，可能我们有的家长听到这儿，哟，你们说的是故宫里的大怪兽，这儿童剧怎么能让我们家宝贝去看，别到时候吓着呢，您放心，绝对不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这部音乐剧里边 的内容相当的精彩，待会儿有时间我们会继续非常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其实我想问的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本子立在这儿了，那我们非常有眼光的北演集团就看到了这个剧本，然后就想把它搬上了舞台，而且其中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是吗林总？ 对， 嗯， 没错。北演从2014年开始做原创戏剧，至今已经原创了十几部了啊，各种题材类型咱们都尝试过，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涉足到儿童剧的原创的一个制作。不是我们没往这方面去想，是一直在等个机会。我们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我们就不间断的在做一些儿童演出剧啊，而且比较成规模跟体系。相对来讲的话，这几年在儿童剧市场还占一定的比例，但是一直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就是没有自己北演原创的儿童演出剧。为什么没有做呢？是因为北演它的原创，我们一直有一个方向，就是乃至儿童剧，我们都希望要么是名著，要么是名导，要么名演啊，这是我们北演原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一直直到我们遇见了常毅老师，看到了这个故宫里头大怪兽啊，这本书啊，所以经过了一系列的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筹备，今年正好在北演60周年的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就推出了这么一个家庭儿童剧故宫里头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也就代表了北演从这部剧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军了儿童剧高中儿童剧演出市场。 嗯， 不过我觉得呀，这个剧本呢是好剧本哈， 当 然 后编剧呢也是写得非常扎实，但我觉得制作人一听这个是不是就崩溃了呢？因为这怪兽要在舞台上呈现是不是都是钱呢？ 是是是，这个其实我现在还是沉浸在常毅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儿童时期在这个故宫里边的那种体验啊，他的这种生活，确实是我刚才听常毅老师在讲的时候，一直就是想自己的小时候，我没有这个机会啊，到故宫里边去体验，但是小时候其实也是天马行空的在想象外星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神奇的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部戏其实最早能够跟常毅老师这个合作，从北演的角度也是非常荣幸，把它体现到舞台上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难度，因为童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联想，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画面你可以去创造，但是呢你直接把视觉的东西交给了观众，然后在舞台上呈现的话，如果过于幼稚或者是过于低端的话，那我觉得第一对不起这么好的一个儿童图书，第二呢也是对于整个观众来讲也是没有任何这个学到好多东西的。所以这个其实在整个制作环节当中，我们前期包括跟服装跟舞美设计，然后甚至跟编剧老师包括常毅老师，我们经过了好多好多轮的这种会议沟通，然后呢才能呈现到舞台。现在因为星期五，这周五今天星期五的晚上是首演， 对， 才能达到我们基本满意的一个标准。至于说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觉呢，包括听觉呢，还是希望咱们的这个曾经是孩子的家长和现在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去观看，去感受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带给你们的视觉跟这个听觉的这种盛宴。 对对，刚才江总也提到了哈，咱们这周五就要首演了，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那其实本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还邀请了本剧的音乐制作人李猛老师，包括咱们的导演叶导，但是他们二位呢现在正在剧场里边进行这种带妆的彩排， 是是是 连排， 嗯， 所以特别的紧张哈。哎，我也特别想问问，就是从创作到制作到排练到现在即将演出的这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最大的一个阻力是什么呀？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最大的困难 啊，江总， 这个其实从我们来讲有困难， 太多太多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也把每一个遇到的问题难题啊，也把它当做了一种动力。嗯、然后截止到首演之前，目前其实音乐跟剧本本身他们的合二为一，能够完全这个达到了这个我们的诉求，所以在这块呢其实是最难的，因为普通意义上的儿童剧或者是这个正常的音乐剧，他们可能更纯粹一些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做一个家庭式的音乐剧，能够把低幼、幼稚和真正的童趣，把它作为区分，这个我觉得无论是从常毅老师，还有从这个我们的音乐总监李蒙老师，包括我们的导演，能够把这两个有机的结合是难上加难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原创的家庭式的音乐剧，尤其是中国本土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儿童音乐剧，在国内很少。 对 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对我们这个戏的音乐和剧情的融入，以及它的视觉呈现，还有它的原创的这个本土的元素怎么去呈现出来啊，对这个编剧跟这个音乐这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不过呢我们非常满意， 嗯， 这两个的结合现在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嗯，就而且这个音乐其实想想都很难做哈、 啊、 你想它又是故宫、然后它又得是音乐剧 啊， 就是它这里面元素又很多，然后还有想象的成分，它还有怪兽， 哎， 对吧？ 那我们先听一小段吧， 先听一小段哈， 好不好？ 感受一下 啊，感受一下咱们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带给大家的音乐的冲击力。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快乐的意义吗？ 啊，我们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快乐的意义就是哦咦哦啊啊， 哦咦哦啊啊。哦，我突然明白了，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们什么都不想， 就是每天乐哈哈， 每一天吃饱了就好， 吃饱屁股晒太阳。爸妈从小就教我做人要诚实，我明白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老师教会我要做一个乖娃娃，于是我蔬菜最有营养，池塘没蛀牙，每天洗脸刷牙，好习惯帮我长大。它是我见过最爱蔬菜的恐龙， 它就是最可爱漂亮的歪歪兔。我们是无忧无虑快乐的朋友，让我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我们这个音乐呢也比较调皮，因为是音乐剧儿童剧嘛。故宫里的大怪兽，人家可能有点害羞， 嗯， 羞答答的，人家就没有出来跟大家见个面。 哎，而且呢，我发现现在就是包括咱们这几天做的音乐剧哈，全都是给孩子看的，我觉得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哈。 哎，那这么着，我们呢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也会电话连线到我们这部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的音乐创作兼制作人李蒙老师，也来听一听他聊聊咱们这部音乐剧的音乐创作的部分，好不好？ 对，因为真的很好奇哈，就是把这个中国元素啊，然后又有这种怪兽的元素等等哈，融合到音乐当中会是怎么样一个呈现。那我们一小段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的姑妈是个男人 啊， 而且有很多的追求者。 什么？ 男人扮姑妈，六次惊喜完成，物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7月18日至8月19日，来地质礼堂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你的笑点已经被我们承包了。开心麻花官网购票最低6折。 快乐很简单，87.6。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我们其实要是说音乐风格的话，应该包容的挺多的，有管弦乐的成分，古典乐的成分，有拉丁等等吧，有一些还有一些流行摇滚的元素。但我们写的时候其实主要在想如何同时把住大人跟孩子的心理需求，因为一般一个戏的话就是儿童音乐剧家庭音乐剧，你让孩子爱看了，有的时候大人未必爱看，但是大人爱看呢，孩子未必看得懂。所以我们想在音乐剧的我们这部戏里边的音乐里边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那您觉得咱们做的这部音乐剧有哪些特点和一些亮点吗？可以跟大家来提前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歌曲所传递出的信息内容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戏其实讲的有很多条线，可能最主要的一点叫稳兽的使命，它是讲到他和他父亲龙之间的一个父子关系。这个其实影射到现在，就是在这个咱们中国当下，孩子跟爸爸跟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如何把这个关系把它音乐化，我觉得这个可能算作一个特点吧。 那其实我觉得您作为作曲也挺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才我们常毅老师也提到了，这故宫里的大怪兽里面全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提到的一些神兽啊、瑞兽啊、怪兽啊等等等等，讲都是咱们的中国故事。那又有龙又有兽的，那怎么用这个音乐的部分来把它们呈现出来，让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接受都能喜欢？您是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用音乐去描述一下中国感觉，这个很简单。比如按照最简单的方法，我加一个古筝出来，加一个二胡出来，你一听就是中国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戏里边我们尽量避免这种做法，我们从比如说音阶的设计或者咬字发音，我们尽量的就都让它中国化。因为音乐剧其实本身它是来源于西方的，但是按照完全西方的音乐体系去写的话，很容易给观众的感觉就是一个人啊站在台上，中国人在唱外国歌。那中国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东方的一个听觉习惯，你要纯按照东方的听觉习惯去写的话，又容易变得太四平八稳大唐盛世。所以我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然后既让它有东方的痕迹，这个痕迹不是简单的加几样民族乐器来的痕迹，而又要有西方正经的音乐剧的它的写作的体系规律，所以这个组合起来可能是个技术问题，但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啊。 我们大概理解和了解您的这个想法了哈。 对，那其实这个音乐呢也是这部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咱们也不耽误您过多的时间了啊。非常感谢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其他的呢我们就直播间的几位来聊一聊了哈。 好， 如果有这个不知道的再来请教您了。 那林老师您辛苦了，继续跟着我们的团队彩排了好不好？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好，加油，辛苦辛苦。 呦，你看这个其实音乐挺难做的，就它里面我觉得这个老师的意思是他不想做成那种一提到故宫啊，一提到这种就搞的那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咱们心目当中那种中国风，是吧？ 对。 但 是如何做得更好更贴切，这么着刚才李蒙老师介绍这么多，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我们本剧当中一共有15首歌曲哈， 15首。 那么其中的一首我们送给大家，先听为快。 记得去年春节时的我，和小朋友一起看满天的烟火，记得我们一起笑着唱着一首歌，唱着唱着妈妈突然对我说，让我赶紧回家去复习功课，因为新的学期就要来了。那是去年过生日时的我，家里来了叔叔阿姨姐姐哥哥，大家一起为我笑着唱着一首歌，唱着唱 想着我突然又闯了祸，一不小心弄翻了大家的餐桌，当时我就吓傻了，什么都没有做。爸爸妈妈，你们总是对我说，孩子你不能粗心，一定要特别认真，仔细做好老师留下的功课。等放假了，就带我去草原看天上白云朵朵，看那夜空中的星星闪烁。 再坚持最后几天，然后我们将永远消失，不再出现。不知道从何时起，唉，人类对我都不愿看上一眼。 守卫这里六百多年，没料到最后居然会混得这么惨。曾经为保护这里出生入死，你们现在却对我们视而不见。 哎，行了，你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办啊。 反正我不想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 站在屋顶上半天也没人看， 就是啊， 我们这上的叫什么办。 反正我们就要走了，再坚持最后几天，反正我们就要走了，去寻找新的家园， 新的家园。 反正我们就要走了，坚持最后几天， 最后几天， 反正我们就要走了，和这里永远说再见。 要走啦， 拜拜喽。故宫啊，我们快走了， 再看看我们吧。 反正我们就要走了，坚持最后几天， 大家别都想走啊， 反正我们就要走了， 咱们留下还是有意义的， 新的家园， 人类还是需要我们的。 我们就要走了， 大家听我说好吗？ 最后几天，反正我们就要走了，和这里永远说再见。 哇，太好听了。就哎，我如果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这是一首一部儿童剧的音乐作品，大家有可能以为这是一部比如说大型的电影或者是好莱坞的电影， 是是是， 它的一个中文的配乐，你特别有画面感， 对， 特别恢宏， 是的，都能让人感受到，就是包括他那个群戏呀，然后还有那一个人独唱的时候，就你马上那个就带入到那个画面当中哈。 对，张总，我们介绍一下刚才那两段唱分别是哪个场景，还记得吗？ 第一段呢是稳寿和李小雨，就是女主人公，然后他们两个人在刚刚相识之后两个人的一段对唱，然后第二个呢是众神兽，第一次亮相给观众朋友们，他们的一段合唱。对， 太好听了，我对另外14首充满了期待。 对，而且他这个音乐的感觉怎么说呢，就非常上口，然后又非常的容易接受啊，然后又非常美好。那其实刚才我听到了好多这个怪兽的独白啊，就是什么我们不要离开呀，然后人类还需要我们啊，等等等等哈。到底这个作品当中有多少怪兽，尤其是在这个音乐剧作品当中有多少怪兽出现呢？ 因为整部书现在已经出到了第9本，就是1到9册，然后明年可能还会出第4季，也就是10到12。其实每本书里，如果把现在所有书里的怪兽加起来，得有几十种，几十种怪兽，对，所以，但是这次音乐剧，因为我们是有计划想跟北演有计划做一个连续的一个音乐剧的，因为书在不停的出，不停的有新故事和新角色，但是第一 一步嘛，我们就主要采取了就是用的是十只怪兽，这十只怪兽全部都是太和殿上的吉兽。 哦， 就是太和殿上屋脊上的那十只小怪兽，完还加了一只，就是我们的主角吻兽，吻兽也叫吞吉兽，就是大梁上最大的那只怪兽，就是两脚上也两个小耳朵，其实那是两只，那是一只怪兽，那叫吻兽。所以主要是加起来应该是介绍了11只。 我觉得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哈。那个吻兽能再给我们多说几句吗？为什么叫吻兽？ 吻兽是这样，它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所以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把它定为了就第一部的主角啊。因为吻兽它被称为是龙的九子之一，但是其实龙这个九子是从明以后，明朝以后，皇帝就觉得我有儿子，那么龙也应该有儿子才。让大臣们把很多的怪兽归为他的孩子，但其实吻兽在如果从真从史上来揪的话，我们现在挖掘的考古文物中最早的吻兽是就2000多年前的这个部件，皇宫的部件，汉武帝时期的。他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最早被请进皇宫的怪兽，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把这只怪兽请进了皇宫。它是一个龙的头，大鲤鱼的尾巴。其实最早古籍中，中国古籍的记载就是吻兽不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龙的头，一个鹞鹰或者蛇的身体。但是因为在请进皇宫以后，皇帝是要御意的嘛，所以它的这个形态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有吻兽都是一个龙头鱼尾的一个形象。然后为什么会很喜欢它？因为我们中国古人们在描写怪兽的时候，大多数会描写的比较多的是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有什么本领，然后它有什么寓意。比如说皇帝看到了，那么这个就寓意着什么啊，经常会讲到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孔子啊看到了，或者孔子看到这只怪兽死了会有什么什么寓意，但是对怪兽本身的性格描写很少。所以其实吻兽是很少的怪兽中，就是古人们对它性格有所描写，就是它是一只非常喜好自由的怪兽。所以这只据说这只怪兽在被请进皇宫以后，它曾经逃跑了很多次， 溜走过。 对，然后因为他在古人中被称为水精，就是水里的精灵。然后他有一个本领，是历朝历代皇帝特别特别看重的一个本领，就是他会吞火，他可以把火吞进肚子里。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以前的宫殿都是木质结构为主嘛。 对对对。 然后皇帝也怕自己的家着火，所以那会儿消防也不是那么先进。所以为什么请这只怪兽进来，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有哪里发生火情啊，吻兽守在那里，它可以把这个火吞进肚子里，防止自家的这个皇宫会有这种火情。所以吻兽其实是历朝历代皇帝都特别特别看重的一只怪兽，所以它也是为什么会最早被请进怪兽被请进皇宫的怪兽之一。所以但是这只怪兽又很喜好自由嘛，就据说听说它被请进皇宫以后逃跑了很多次，逃回到这个江河湖海里面嘛，它是水精嘛。然后每次把它请回来就费劲儿了，因为怪兽嘛，你要想把它请回来，它又不太愿意，就特别费力气。完，皇帝就很头疼，说：“你看怎么办？说我的皇宫里不能没有吻兽镇守，但是他又老跑。说大家，你们这些大臣们都是聪明人，对吧？那么你们想一个办法吧。”结果就真的有一位大臣就献策啊。就是皇帝，要不然我们这样，我们找一把宝剑，把吻兽给钉到屋梁之上好了。 哎呦， 然后皇帝就说：“你这是不行的呀！说我们人类的宝剑怎么可能把一只神兽你能给钉到屋梁之上？”然后这个大臣就说：“一般的宝剑不可以，但有一把宝剑应该可以。谁的剑呢？许逊的剑。许逊是我们东晋时期的一位特别有名的一个道士老道。然后据说他可以降妖除魔啊，传说我们今天很多道教门派的祖师爷还是这位许逊，就因为他在我们整个中国道教史上非常厉害啊。然后据说再强大的妖魔鬼怪碰见许逊的话都可以被他降服啊，这是传说嘛。那为什么呢？就说因为许逊有把神剑叫做善行剑。完了后来呢，皇帝就说：“那既然你这么说，我们就试一试。”他在征集的时候，那把善行剑已经流失在民间了嘛。于是皇帝就发出重赏，结果真的就有人把这把善行剑献给了当时的皇帝。然后皇帝就命人用这把善行剑把吻兽给钉到了屋梁之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故宫里看到的所有的吻兽，背上是被插着一把宝剑的。就是宝剑的剑刃插进他的身体， 只留了一个剑疤在他的背上。 嗯， 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图片。今天我们基本上在故宫里看到的文兽都是这个样子。但如果有南方人，比如说广东福建一带来的啊，他们那边看到的文兽就不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那把宝剑。 哦，对，他们就没有那把宝剑。而且在南方，你要在南方的，除非它是仿北方的那种官方建筑建的啊，那还是文兽身上还会有剑。但如果是当地的古建的话，文兽的朝向也是不是吞脊的，它是朝外的，嘴朝外，而且它是身鱼尾的身体啊，都是飞起来那个样子，显得就不像北方这么庄严啊，很苦大仇深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文兽这只怪兽它其实是起源，人家家乡可能在南方，它其实最早的起源于是南方。所以它回到南方以后，人们就不用用宝剑把它留在 回家了。 对，而在我们北方，文兽就要被用，只能用宝剑把它钉到屋梁之上才能把它留住。 哦，那剧中为什么还有一个女孩的这个角色呀？她跟文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李小雨是我整套系列书的女主角。 嗯， 她是一个小学十一岁的一个小女孩吧。然后她是因为捡到了动光宝石耳环，然后开始能够听懂动物和怪兽们的这个话以后，嗯，就是进入了这个怪兽们的世界。文兽是他，也是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所以文兽也是李小雨最喜欢的怪兽。而且文兽他在变成人类的小男孩的时候会非常的英俊。 哦，还有这么一个等着大家。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文兽会成为这个第一部音乐剧的一个，他跟李小雨有很多很多的对手戏。 这个有意思了。 对，哎，我听常毅老师谈了这么多哈，真的是让我听入了迷。 嗯，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适不适合哈，当然我这是一个建议，就是在咱们每一次的演出之前或者是之后，常毅老师能不能在我们的剧场的现场为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种猛兽，介绍一种怪兽，比如说第一期咱们来一个文兽，第二期来一个别的什么样的怪兽？当然我这是建议啊，因为我觉得您讲的真是太有意思了。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和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来一次怎么讲的观后感演后谈，利用这个机会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哈。而且我听说其实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提供这个观剧体验，咱们还专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文化体验中心，是吗，江总？ 对、嗯，这个在因为我们在整个市场定位的过程当中啊，之前包括跟林总也在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在剧场的演出空间外围，比方说在剧场的大厅，我们会搭建一个类似于体验展示互动的这样一个区域。 嗯， 然后呢去增强这个戏与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性，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得到观众的这个包括家长包括孩子他们对整个戏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最喜欢是什么，或者觉得哪个地方他们还希望更优化，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呢在门口呢我们会搭建这样一个区域，这个也是区别于以往的一些戏演出结束了之后啊散场观众就离开了这样的一些。对，而且这个区域呢也非常漂亮 啊， 也可以到时候观众到北京剧院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其实还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后面背景知识的这个了解。 我又有一个主意，你看我今天晚上怎么主意那么多呀。咱们剧组可以和故宫博物院取得联系，咱们可以制作一些咱们剧中的这些怪兽的衍生品。 嗯， 其实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看过的一些他们觉得有意思好玩的认为喜欢的一些儿童剧之后，他们都会在观剧之后嚷嚷爸爸妈妈我要那个什么什么小飞象，我要那个什么什么小猴子小狗狗什么的，但是很多的剧它并没有做这一份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遗憾。那我觉得咱们要既然做成系列，何乐而不为呢？ 嗯， 是不是啊，林总？ 这个得听林总 对 详细分解。 我这是瞎建议啊，您觉得行，您就实施。 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因为关于这个衍生品，这个我们跟常毅老师啊，在做这个戏之前也做了充分的沟通。这部剧我们会陆续的推出一系列的这种关于剧的怪兽的系列的这个衍生品啊。这回咱们这个 到了演出现场你就能够看着 啊，就有了呀， 吻兽啊， 哦， 对，就吻兽的这个， 你看， 而且是根据昌一老师笔下的这个怪兽的形象，我们逐步的让它立起来了，然后也出现了，做出来了啊， 嗯， 今天我就因为这个现场没有具体的东西，你们到现场就可以看着啊，我觉得你应该会特别喜欢的，反正我跟常言老师都特别喜欢， 特别可爱。 那跟您说的故宫上面那些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他是对非常非常可爱， 演化了一下， 对对对， 他已经相对拟人化了吧？ 对对对，拟人化的， 啊， 非常好， 有点像《北京欢迎你》的武志， 沙燕儿是吗？你这么说，不是哈？ 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肯定不太一样。那其实刚才常一老师也提到了哈，我们已经是写了九册了哈，接下来明年还会出另外的一个系列，另外的三本，而且我们的剧要做成系列剧。那林总，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系列剧的创作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吗？ 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整个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考虑到了啊，就是我们第一步啊，你看咱们的图书的名字叫做《故宫里的大怪兽》，而我们这次的剧名叫做《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 啊， 啊，这是我们推出来的第一步啊，这个家庭儿童剧，后期我们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安排，我们会陆续推出不同主题、不同主角的大怪兽系列，这是一块。第二个，刚才我们江总也介绍了，就这部剧我们既然是打造成家庭的音乐剧，所以我们在互动的体验上，我们其实一直想，我们想给什么，我们想给孩子们有一个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比较立体的体验，除了演出的现场，包括在外围的空间跟体验区的设置上，我们也都做了很多的考量啊，希望孩子走进剧场，还没进剧场之前，他就能够感受到，也能够体验到咱们这个整个主创的良苦用心跟我们的匠心不同的这个设计。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孩子，现在的孩子看了很多西方的这个怪兽体系哈，总觉得是不是这些神奇的动物啊，或者这些怪兽啊，都是西方。其实咱们中国有一大套自己的体系哈，其实正在等待着小朋友们去了解，然后被创作者挖掘。 对对对，也非常感谢像常一老师这样的作家，能够把更多的这样的故事给我们的小朋友呈现出来，也更感谢我们像比如说林总啊、江总这样的朋友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小朋友在舞台之上能够见证这些奇迹。最后江总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王小鹏走进剧场，星期五预祝咱们的首演成功吧。来，江总。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这个诚意的邀请，各位能够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带上自己的孩子，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在周末的时光里边，走进北京剧院，观看由北演公司出品的家庭式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然后我们的演出时间呢是7月20号到22号，在这个大麦网上会有这个销售啊，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嗯，预祝咱们首演成功。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 谢 谢谢几位， 加油加油。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再坚持最后几天，然后我们将永远消失，不再出现。不知道从何时起， 唉， 人类对我都不愿看上一眼。 守卫这里600多年，没料到最后居然会混得这么惨。曾经为保护这里出生入死，你们现在却对我们视而不见。 哎，行了，你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办啊。 反正 我不想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 站在屋顶上半天也没人看， 就是啊， 我们这上的叫什么办？ 上我们就要走了，再坚持最后几天， 最后几天， 反正我们就要走了。